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爸爸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天天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今天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有一位，那是我是这个闻名已久、仰慕已久，但是一直未得见的。 哇，业内大咖， 央广配音导演小曾老师。 还 小曾老师你好。 大家好。 欢迎小曾老师啊。 啊，小曾老师呢，可以说在有声小说播讲啊， 都认识的， 等哎，特别。 我是一个老年人了 ，OK。 我们都得叫姐姐。 哎，得叫姐姐。 小曾姐姐啊， 叫妹妹 OK。 我一叫姐姐，对人多不合适啊。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是吧？ 青年相声演员。 大姑父， 来， 大姑父，像话吗？ 叶鹏，大家好 。 今天呢，请二位来我们的节目呢，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来一段《甄嬛后传》啊。 哎呀妈！ 大家可能就是看过这个小品啊，宋小宝啊、杨树林啊，这么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这么一个小品段子。一会儿我们来一来，想想这个，我们要努力的挖掘一下小曾老师身上的那种比较搞笑的另外一面。 上周刚演完《甄嬛传》，昨天又演《甄嬛传》，今天还演跟《甄嬛 后传》。 一而再，再而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不是？ 我们下次来一个《甄嬛传》啊，《 甄嬛传》啊，好烦啊， 好烦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个小话题啊。今天跟小曾老师我们联系的时候呢，就聊到了，因为正好今天他们在录广播剧，和叶鹏一起录了好多集的广播剧，而且这 叶鹏可以宣传一下，我们录的广播剧呢是在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晚上10:30，叫广播剧场，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录的那个广播剧叫《新编预言》。 等会儿吧，你俩对的词儿啊，穿上裤再说。 你看看， 你们俩这种默契还一起录广播剧呢？ 你看多默契， 他俩录没录广播剧这事儿都是两说呢。你看他俩现在词儿对不上， 这就是我们的默契，就是我们的词儿都对不上，都是胡说，现场胡来。 可能录了一部假广播剧， 在外面导播间坐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嫌弃。然后当时我还想呢，是不是让他们两个再跟他们岔开？ 我跟你说这事儿，忽然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原来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嫌弃叶鹏。 好，叶鹏从此以后不孤单了。所以说今天 不来了呗， 互掐是我们的常态 啊。然后我们就是在跟小曾老师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这个有声 声小说播讲和一些影视配音方面的这个、 啊、 这个方面的事儿。其实现在很多影视剧啊，在拍电影之前，或者是网剧网大在拍摄之前呢，他会做一个有声小说。 是是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好多这种影视剧什么的，它都是由这种小说来改编的。 嗯， 而现在都叫 IP 嘛，就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 啊、都叫 IP， 再包括之前的那个《鬼吹灯》 啊，艾宝玲老师录的、 啊、是是是、嗯。然后呢，它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声小说，它的一个成本是最低的， 对， 同时呢，它能够覆盖到的那个触角啊，能够覆盖到的面积是最大的，它可能能够覆盖到这个全国的非常细小的很多角落。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现在在做一个 IP 的时候呢，都会这样，就是他先录成有声小说，整个 IP 就是有声小说以后，然后他可能就开始拍影视剧，拍完影视剧以后。 嗯嗯， 在同时他在进行游戏、 嗯、 然后这样整个来做一个大的包装，把他这个 IP 炒起来。 其实你像在这里边啊、嗯、咱们就是个雇佣会员，有时候这个有声小说呢成为这个后期影视剧在上映之前、嗯、拍摄之前的一个宣传作用 啊。是是是，它是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嗯、它这个一个是成本比较低，二一个就像通过网络传播有各种 覆盖面大嘛， 嗯， 也是一个预热啊、 嗯、对，但是这个录起来啊、嗯、我们知道就是大成本的，就是好多演员一起来录的广播剧，其实现在并不多。 对对对，就是因为广播剧它的成本太大了，所以现在一般很少制作，除非就是有一些大的评奖可能会去做广播剧。 嗯，所以说就出现了我们小曾老师这么厉害的人。 嗯、 今天据叶鹏说啊，一个人来六个女角。 哇！ 叶鹏，你一个人来六个女角，太厉害了。 曾老师，你在录这个就是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录小说也好，有声读物也好、 嗯， 有时候很多角色其实都是一个人来完成的。 是是是。 但是你怎么让大家能区分出这个人是这个人，那个人是那个人呢？一个人的声音。 其实首先他是有这个故事做基础的嘛、 嗯，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光我一个人在那儿说什么不相干的话，他是有这个情节的推动的，所以这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嗯、 同时呢，当然有一些技巧你会去处理，比如说有的就像你的性子或者我们每个人的性子不一样， 嗯、 可能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头他可能或者这本书里头他是一个急性子，那么你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你的语速会快一些、 嗯、 慢性子你语速会慢一些，或者有些人的声音高一些，有些人的声音低一些，然后有些人的声音靠前，有些人的声音靠后。 嗯， 对，像小孩的声音就会靠前嘛，但老人的声音就会靠后，比如啊什么什么什么、哎小什么妈妈小朋友就这样子说话嘛，就是靠前的，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老人就是啊、哦、我今天晚上什么什么就会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咱们那个五个角色应该都给他。 可以有， 就怕没有人听，吓死了。 那叶鹏跟小曾老师在录这广播剧的时候什么感受呢？ 那小曾老师刚才说那些你都听得懂吗？ 他听不懂 啊，听不懂， 听 坏了。 我跟小曾老师沟通过这问题，沟通过关于有声小说跟评书的区别。 嗯，评书，对，评书也是一个人来解决所有角色的问题。 但唯一的区别在哪儿？就是评书重的是评。 评书 是八门功课， 嗯， 叫说表评序批谈论讲， 哦， 它更侧重点在评，它的侧重点不在书，所以你听单先生也好，田连元就这些大师，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你可能男的女的区分他并不是很大， 对， 但是你依然爱听，就是因为他的评是比较多的， 嗯， 那现在的评书很多都没有评，就干说书 啊， 可能把就是小说上的东西把它口语化了，就直接说了。 我觉得它是一种皮毛， 对， 它就是对，它就是好像是一个评书的形式，但它其实不是评书。 它简单也简单，它难也难，就在这儿、 嗯。 然后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声小说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嗯，因为它没有篡改这个作者本身的 对 要表达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呢，你在播讲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感情投入进去，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个效果是能够保证的，除非这个作者写的实在太 可是对对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有声小说，好像现在是个人都可以播，因为像好多什么某 他们也弄对 某雅、啊、什么、 嗯、对 对 对, 对， 其实哪都有。但是呢，就是他们最开始来上线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多人他对这个有声小说没有概念的、 嗯、 所以他但凡刚听到这个人的声觉得好听他就觉得是好、 嗯、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就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哦，播的好的人和播的不好的人真的是不一样、 啊、 是，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受力是有限的、 嗯、 就是有些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而一个好的播讲者他是一个再创作，就是一个艺术再创作，他会让你感受到你看这个书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的那些东西、 嗯、 而这就是一个好的演播者他能够起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听了四年的艾宝良 梁嘛， 嗯，艾 老师的 《 午夜拍案惊奇》嘛， 嗯， 上台的， 对对对， 啊，也是这感觉。后来自己说书的时候，咳咳也借鉴很多这东西。我就说，就是，嗯，你能不能先没有改新书的，改新书啊？这我们这行话叫鬼腕 啊， 就是什么意思？就叫瞎抖机灵。 瞎抖机灵。 你比如说，今天出了一大 IP， 这 IP 叫《悟空传》， 嗯， 我就改这《悟空传》。人民名义，我就改人民的名义， 嗯，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他最后说的能好听的、有意思的，还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嗯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 哎， 还是这些东西。 相声演员真是不得了，就一随便一说，就词儿一串一串的。 因为有好多东西确实没法说。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啊，这个一说秦琼一出来。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拳无敌，双剪大将秦琼、秦叔宝，他能够有那个感觉。 嗯， 你现代书怎么说呀？咱们单先生曾经改过一个书， 嗯， 就是关于二战的。 嗯， 这东西吧，没就是他也挺有意思的啊。话说德国的这艘军舰，那真是水打船帮，船压水面，直奔诺曼底。而去 哎，你有没有听说他们谁还把那个什么哈利波特什么的说成评书了？ 比如叶鹏他们改的是魔戒吧， 我改的是霍比特人， 啊， 霍比特人， 啊， 来一小段， 逗了，来一段霍比特人。 那没这就是一般我说霍比特人都是因为它里头是13个霍比特人嘛， 啊， 是巴林、杜阿林、七里、菲里、欧瑞、多瑞、诺瑞、欧因、格罗因、比弗、波弗、邦博。还索林、项目顿，再加上比尔博、巴金斯，还有咱们这位灰袍法师甘道夫，一行13人直奔孤山，就全是这种口 音。这是标准的伦敦音呐，啊！ 你怎么听了怎么呀？像隋唐。 好，这个咱们这个刚才就挺过瘾的啊， 哎呀呀呀， 这么一大段啊，真的挺过瘾。二位介绍了很多自己的专业知识，很大不了解的东西。 嗯， 叶鹏呢也把我们这个评书啊，包括他们改的这段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对，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给大家送一首歌，军师联盟。大家最近看的比较火啊，放出的是曹操这段的《短歌行》，然后我们进行今晚游戏的下半时段。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来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放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 另外，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啊。咱们下半时段呢，先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剧和网大，然后进入今晚的戏中戏。首先推荐的第一部就是网剧是《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哎，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382亿啊。《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呢，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鬼吹灯》系列第二部第一卷啊。这一剧集讲述了胡八一出国在即，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时候他跟胖子啊正作为知青在大兴安岭的山区插队，山区里的生活呀让年轻气盛的他们如鱼得水，为了换几斤水果糖就上山打黄皮子。一会儿呢就为了给人治病啊还会去捉熊取胆。没想到这俩人野着野着就误入了一座坍塌的黄皮子祠。传说几十年前啊，一伙号称泥儿会的胡匪曾经从黄皮子祠里挖出了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但是啊，这伙胡匪和箱子一起消失在了漠北草原。而这个时候啊，恰逢战友丁思甜来邀请他们去草原做客，二人就欣然前往，哪知道正赶上了牧牛受惊。为了寻找丢失的牧牛啊，三个人和牧民老羊皮就进入了俗称阎王殿的白眼窟。在这儿居然有一些日本的集水部队的遗迹，一座没有房间的怪楼和一个编号是0的地下室。更可怕的是，全城啊有两只全身白毛的黄皮子一直尾随着他们 啊，就是黄鼠狼啊，皇家读书好儿郎，还记得吧？ 白色的黄鼠狼， 白色的啊。好，我们再推荐第二部《最佳女配》啊，《最佳女配》呢，它的播放平台是优酷，播放量是301万，是现代网科幻网络剧啊，《阿尔法之境》啊，《最佳女配之阿尔法之境》主要讲述了某小区的深处啊，卤味店家的女儿常雨琦生性非常乐观，生活里当然忙碌啊，还有游子啊等等，还有一个少女心十足的母亲，虽然整天的忙于打 理这个卤味店的生意，但是呢与其始终有一个去顶级的高科技公司阿尔法成为职场达人的这么一个愿望，阿尔法又想起了夏威夷这个那命运垂青时来运转，他有机会成为这个阿尔法公司的员工了，与男神丰州是并肩而行，从这个手忙脚乱的菜鸟到独当一面的职场达人，最后呢收获了爱情和友情，整个一个成长之路，对亲情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佳女配。 对，第三部呢叫做盲侠大律师，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00万。都市探案题材情感网剧盲侠大律师啊，主要讲述了盲侠儿时啊因为车祸导致失明，令他学懂以心眼以及四感看待事物，不带任何的偏见和歧视的眼光，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律师，专为社会上的弱势小众伸张公义。而盲侠的法律助理颠姐因为外貌和他父亲的江湖背景遭到了大家的歧视，他认同盲侠的理念协助他办案，而也用他的这个江湖阅历啊替盲侠顶着黑恶势力的威胁。同时呢盲侠还结识了不羁的私家侦探 GoGo， 加上 Never 这个开明豪放的女法官，这四个人就联手出了一个又一个法案故事。 嗯，好，那下面我们推荐网大啊，我们看到这个直播平台上是盐城寻爱，是吧？叶田芳，这是说叶鹏的啊。 哟， 听这话你们得跪啊！ 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叶田芳啊。这个评价很高很高啊， 忽冷忽热呀，感冒。 好，那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网大，推荐的第一部就是我的朋友圈啊，它的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啊，播放量达到了338万。影片讲述了忠厚老实诚实守信的李成和发小急功近利，为了名利呢可以不择手段的这个余华，这个发小叫余华啊，结果在97年的一个夏天，一个大汉用这个大哥大手机砸伤了李成的脑袋，结果导致他昏迷失忆近20年。李成康复之后呢已经是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了，对朋友圈啊微信红包什么什么都一无所知，跟这个社会也格格不入，闹了不少笑话。在他这个发小余华建议下，两人开了一家华城网红策划公司啊，就是包装策划网红的。结果这个开业不久呢，当年拿大哥大打伤他这位大汉呢来了，成了公司的大客户，想花100万元把女儿捧成网红。当时偷手机那个小偷呢又成为了他们公司的员工啊，特别离奇，好戏就这样上演了。我的朋友圈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部叫做无罪之城啊，为大家推荐的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63万。电影无罪之城呢是改编自同名人气漫画，讲述了国际金融大鳄索兰在太平洋某处孤岛上建立了一座没有法律限制的无罪之城，众多被通缉的犯罪分子慕名前往以求庇护，而国际特种兵谭科带着遣散犯罪罪犯的目的啊卧底这个无罪之城，然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落入了索蓝的圈套。 好，推荐的第三部网大就是次元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次元王 啊，次元王这一看就是这个就是二次元了，或者是、 几次元不知道、 播放平台优酷啊，播放量211万，讲述了孙刚伦、张嘉文、赵健三个人因为玩这个电竞游戏啊，结果不小心他卷入了一场制毒的事件当中，游戏中的地图和当地的这个地图呢非常相似，毒贩利用这个游戏中很多这个比较他们关注的这个地方的点啊作为这个交易的暗号，结果这孙刚伦三个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前往这个市地图咱们相应的这个地图啊来寻找这个发现了这个制毒的工厂。制毒工厂的头目呢王亚光派手下李琳娜来接近孙刚伦，孙刚伦觉得琳娜呢很像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女神，就慢慢的接触并且爱上了她，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幕后大老板所设的局，等待他们呢还有更大更凶猛的黑暗势力。 哎，全是套路啊， 次元王全是套路。好，咱们介绍完了网剧和网大之后，进入咱们今天，哎，我等了好久，今天这个本子我也很喜欢，我们进来嘉宾我也更加喜欢，是什么呢？是《甄嬛后传》啊。这《甄嬛后传》呢，其实是个小品，是当时这个是宋小宝啊、杨树林啊，他们拍就是在这个当年第一季的《欢乐喜剧人》上曾经来的这么一段。当时呢，这个是把这个里边这个妃子啊都改了，有肥妃，有咖啡，然后这个宫女和太监也都挺没溜的啊。这么一段，那咱们分分角色吧。这里面主要就是杨树林扮演的这个太监，还有这个肥肥娘娘啊，孙小宝演的咖啡，还有丫鬟一、丫鬟二。叶鹏，这个里面五个角色得需要一人分饰两角。 好，那我来俩， 来俩。咱们这个反差大一点，我看他们这个语言量的分配呀、不然这个太监和这个丫鬟二，就是陪着咖啡的这个丫鬟， 宋晓峰嘛。 是吗？这人叫宋晓峰是吗？ 宋晓峰演的吗？ 啊，对对对对，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叶鹏他特别适合演各种女性，就是各种老太太呀，什么什么的。然后 行，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丫鬟，一个太监，基本上跟你能贴上。 然后看看一个太监，基本上跟你能贴上。 小邓老师牺牲一下，来个什么？ 我都可以啊，我就肥肥娘娘吧，把这个咖啡留给你。 肥肥娘娘啊，哎，咖啡你不感兴趣吗？ 那你们定，你们定，挑剩下那个就是我的 啊。那还剩这个丫鬟一和这个咖啡。 嗯， 你喜欢哪？ 你们定，真的，你挑剩下都是我的，因为之前都是我先挑嘛，对不对？什么我不能演？ 厉害呀！ 把咖啡留给你，好吧？啊，宋小宝， 留给你， 咖啡 留给我。 这个节目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啊，就属于状态表演法。 嗯 嗯， 就只有这几个人能把这状态演出来，他觉得可乐。 对， 光看本子你看不出来多可乐。 对对对， 是是。 咱们就按照自己理解的来啊。咱们第一番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小品的套路来。咱们说三二一，就从这个太监这个肃静开始，好吧？ 嗯， 好，来三二一，走着， 肃静。皇上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批阅奏折，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老奴一直陪在身边，我现在都老困了。听说皇上明日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带哪位妃子出宫啊。 娘娘驾到。 太监走到一边恭迎妃子，丫鬟扶着妃子进场。 资大笨拱进宫一来，不会舍了，就独得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马腹经纶，仅此而已。 娘娘，你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哟，杨公公，您怀孕了？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肥肥娘娘万福金安。 起来吧，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眼圈有点发黑呀。 能不黑吗？昨天晚上兜了一宿地主，哎，你说咱俩王四个二怎么都没出去呢？ 掌嘴，别听他瞎说，这不是昨天夜里得到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哎呀，这身体啊，甚是乏累。 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未曾见过您呐。 那就是前天。 前天也是老奴陪着。 那就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也是。 掌嘴， 叫你欠。 公公，听说皇上明天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嗯，娘娘所言极是，非您莫属，咱俩呀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什么的。 娘娘去驾到。 自打我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非不听了，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就宠我，这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呢？ 问丫鬟二， 开心吗？ 开心。 笑。 哇！ 收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起来吧， 谢姐姐， 赐座。 谢姐姐，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儿夜里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宿没睡呀。我的身体呀，甚是乏累呀。 公公。你听他说什么呢？ 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啊。那就是前天晚上了。 前天也是老奴陪着。 大前天。 大前天也是。 你来，你来，你都哪天没在呀？这么欠，我说哪天哪天得了。 哟，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啊。这是哪位妃子啊？ 咖啡。 那他又是谁呀？ 我是伴侣。 错不了，连色儿都对上了。娘娘，你说咱们宫里怎么还要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呢？ 应该是极品。 嗯，我看像极品。 说谁呢？说谁呢？哇，你俩都骚了，我是贡品。 我是正品。 哎，姐姐，你是什么四姐姐？我怎么给忘了呢？ 你问我呢？ 我是乌拉拉斯，你是啥事啊？ 我是什么也不是。公公啊，快给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娘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咖啡。这位咖啡来自于土鳖国。 土波国。 波。这位咖啡是土波国进贡而来。土波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我也就差一票， 我就做了妃子， 我就做了丫鬟， 开心吗？ 开心， 笑哇，收， 漂亮漂亮。 不是，我觉得叶鹏啊，就把这个舌头收着来，这个杨秀玲这段挺像的， 特别好， 对，秃着个舌头说话，也 特别好。然后肥肥， 给你点一个赞， 给你们都点赞， 点个赞哈。哎，这个我真觉得，就是本身啊，他这个小品呢，当时咱们没办法，咱们是坐着的，也没有这个舞台上的各种表演， 啊， 没有这种交流，所以说很难这个完全实现他们当时的这个场景。而且说句良心话， 啊，而且这宋小宝真是可遇不可求，这货， 就我们这种长相，你觉得演他得多费劲呢？ 太那个没法比， 没法比， 太长得太好看，没办法。 这个我都不好往下接了，姐姐。其实你看，咱们既然说是《甄嬛后传》， 嗯， 咱们给它相对的改编一下 啊， 好吧？就是 可以正一点，是吧？ 咱们按照《甄嬛传》的那个调调 ，OK， 来一遍这个就是不太有溜的，还是这个还是这样一个词儿。然后咱们这样好不好？ 行行行， 然后刚才在结尾结束的时候啊，发现叶鹏呢，由于这个最后是这个丫鬟二和这个太监之间是有冲突的， 嗯 啊，这个呢也就后面我们那个太丫鬟一已经没有词儿了。然后第二遍呢，这个第二遍到最后这一段的就是吐蕃国这块的呢，这个丫鬟二我来帮你顶一下， 好吧 ，那咱们来一个叫甄嬛版的《甄嬛后传》， 角色不变变吗？ 你想来谁啊？ 不是，我想来谁？大家不想来吗？不想 可以变一下呀。 对呀， 啊，可以 呀， 啊。来，咱们觉得谁来合适？ 都行，你们随便安排。 那我来太监吧。 你来，好嘞。 好嘞， 那前面 都行，你们随便安排。 那你还是把丫鬟二和这太监全顶了。 好的。 到最后呢，我帮你盯一下。 好的。 那我来谁啊？ 你 来 肥肥。 肥肥呀， 你来肥肥吧。 那我来肥肥。 那我来咖啡。 啊，你来咖啡。 行， 那就剩那个小曾老师那来那个丫鬟一了，斗地主这个， 好 吧？ 好嘞。 那好，我再记一下，我是谁？我是肥肥啊，我是肥肥。那从咱们这个太监这个素净开始 啊， 昨儿跟田雨学的。 那这个就不行了。那个这个丫鬟二的话，就得最后这一段还得是小曾老师来了 啊。行，丫鬟二都我吧。 对，这个吐蕃国不是到吐蕃国这儿串就行，不然前面是有冲突的。 啊，丫鬟一都没事儿，我也可以。 好， 没问题。来， 那就这么着了。 那 个丫鬟这个一二都您来了， 你 就来这个太监，我来这个肥肥，你来这个咖啡。 好嘞， 我好开心呢。来，三二一，从这个太监这儿开始。三二一，早战。 肃静，皇上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批阅奏折三天三宿都没睡觉。老奴一直陪在身边，现在都老困了。听说皇上明日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是哪位妃子带出宫去啊。 娘娘驾到。 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满腹经纶，仅此而已。 娘娘，您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杨公公，您怀孕了。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妃妃娘娘万福金安。 起来吧。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有点眼圈发黑呀。 能不黑吗？昨天斗了一宿的地主，俩王四个二都没打出去呢。 掌嘴，别听他瞎说，这不是昨晚上得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这身体啊甚是乏累。 娘娘啊， 昨儿夜里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呢，未曾见过您呢。 嗯，那就是前天。 前天也是老奴陪着。 那就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也是。 掌嘴！ 叫你气儿。 公公，听说皇上明天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娘娘所言极是，非您莫属，咱俩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呢。 来，丫鬟二 啊，我 啊，小曾老师 啊，娘娘驾到！ 自打我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非是不听呢。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你说这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呢？开心吗？ 开心。 笑。收。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起来吧。 谢姐姐。 赐座。 谢姐姐。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夜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夜未眠呢，我这身体呀甚是乏累呢。 公公，你听他说什么呢？ 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着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那就是前天晚上咯。 前天也是老奴陪着。 大前天。 大前天也是。 你来。你这哪天没在啊？这么欠呢？我说哪天哪天就得了。 哟，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这是哪位妃子啊？ 咖啡。 他又是谁呀？我是伴侣。哼，错不了，连色儿都对上了。娘娘，你说咱们宫里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 嗯，应该是极品。 我看呢，像祭品。 说谁呢？我把你俩烧了，我是贡品。 我是赠品。 你是什么事啊姐姐，我怎么忘了呢？ 问我啊，我是乌拉拉氏，你是什么事啊？ 我是什么也不是。公公给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娘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咖啡啊。这位咖啡来自吐蕃国。 吐蕃国。掌嘴。 波窝波飘。 啊，这位咖啡是吐蕃国进贡而来，吐蕃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 我和我姐姐就差一票。 我就做了妃子。 我就做了丫鬟。 开心吗？ 开心。 笑。收。 哎呦，辛苦小曾老师， 这是分裂了， 太分裂了，真的，你会觉得这特别好玩，尤其这好手，特别开， 精神分裂了，要分裂了 啊！真的，今天挺开心，一个是这个本子内容啊，这大家挺嗨的；二一个呢，确实几位分饰这个角色特别特别的棒，我就无数次第二遍的时候就老想往那转，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真是。 嗯 啊，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喜剧你要把它演正了还真是不容易。啊、 对, 对，其实他这个台词有些时候会得有限制，他、 哎、 这个台词本身他走那个路子就是比较搞的。你看这里面说咖啡什么什么的，而且尤其大家只要是看过一遍这个小品，你一定会被这几个非常厉害的演员所影响。 对， 他给你带来那个影响，你想往歪道上走你走不了。 哎呀， 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叶鹏和小曾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今晚戏中戏，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送给大家的今晚有戏 啊。当然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嗯，好，谢谢谢谢。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上映的这个悟空传，就送出一版赵英俊唱的。赵英俊是一个现在很不错的这音乐制作人啊。 就我的是那一人吗？ 对，现在是悟空传，赵英俊版的悟空传。 悟空传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伯虎点秋香。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从哪儿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要我背负。 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